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远时报》联播早晨节目，今日多人到，哇，做咩啫？射佛球啦，系咪啊？ 揞住 下面先，系啦，系啦，弯过人墙啊！今朝个人墙排列嘅阵容就有汤姆啦、英军啦、陈四啦，系啦，咁遭遇啦，如果你要curve波curve遭遇个位啦，系啦，咁会弯过人墙啦，咁最后就系淡仔嘅，因为咧，我寻日咧十点前就已经瞓咗啦，我想问英格兰打成点啊？寻晚？ 我冇睇过， 冇睇啊！ 我都冇睇，因为我十点瞓， 因为我又冇 check 赛果咧，啲人就话哇踢到好唔知阿小蔡话咩踢到神级咁样定系离谱咁，我唔知离谱咁样离谱唔差，跟住又话好似失咗分，我唔知发生咩事咁样，咁我就咁我因为我寻日九点几就瞓咗，跟住我就起身就翻咗嚟，我完全唔知道世界发生咗咩事。 你瞓醒冇睇咩？ 冇啊，翻咗嚟 睇赛果， 翻咗嚟啦 ，Lights Go。 冇留意，冇理过， 连赛果都冇， 唔系好理，问阿连先咁样。好啦，咁今朝就系咁样啦。咁啊，礼拜二嘅朝头早咁样，咁我哋今朝一翻嚟咧，就讲下一啲 交通消息。 枪答咗我，我冇开 chat room 啊， 我 咗，咁出唔出到线啊？ 唔知啊， 系是但啦，系咁样。咁咧就讲咩咧？啊，系今朝我哋讲交通消息，同埋讲社会行动嘅 抗争啊！我哋 系啦，讲抗争咁样。今日咧就话啲的士就话有行动嘅，点解系咪由晒做绿色啊？佢哋将会 蓝色偏蓝色， 由晒做 偏蓝色咪大屿山嗰啲咯。 唔 系咁，之前咧政府就谂住推出嗰个叫做优质的士嘅计划啦，咁发就系大约600个牌俾三个牌商。然之後咧就經營一啲叫做優質的士嘅東西，咁咧嗰啲咁梗係有人出嚟屌啦，會壓嚼到嗰啲本身嗰啲的士牌嗰啲價噶嘛，咁咧就有一個叫做反對的士專營權關注組嘅東西咧，咁就尋日就召開啲記者招待會啦，就批評政府啊罔顧業界嘅努力，咁啊係都要推出啲優質的士咯喎。 我想問咩叫反對的士專營權，即係佢自己啊嘛？ 係咯，佢自己咪的士專營權。 我知我今朝聽佢都聽唔明，你明唔明啊？我今朝翻嚟咧，我就係聽阿淡仔講咧，講呢條友好撲街啊，講反對專營權，佢就反對專營權咪真係 咪即係佢自己， 咪即係反佢，咪即係反 佢想 譚慧珠咯。咁我諗緊點解佢係唔好咧？咁你知人當唔認識一件事咧，你就即刻諗淨係邊個係好人同埋衰人嘅啫嘛。即係我係唔會。 理，我唔會理。即係如果即係譬如一個唔識嘢嘅，即係你女朋友啊，即係你哋啲女朋友啊，一入到睇 C4 窩就問邊個好人邊個衰人，其他我唔理嘅咁樣。咁但係入到哦。答唔到你喎，呢、這個追呢、這個呢、這個溝嗰、那個， 頭髮長嗰、那個啲就衰人㗎啦、 啊。頭髮長， 唔梳頭啊， 但係佢中意有須嗰、那個喎，咁樣有須啊，中意拎只鑊嗰個喎，拎只鑊嗰個太老咯喎。 睇《CFO》定睇《愛回家》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睇唔了。跟住今日咪就係咁樣。好啊，咁今日咧就即係呢個咁嘅反對的士專營權關注組咧，就話係咪今日會有行動啊？ 今日啊，就嚟緊八點半啊，上晝八點半啊，咁就係啊嚟緊， 所以係即時交通消息嚟噶。 咁就會喺呢個天美道西邊嗰個行人路，喺政府東翼出面嗰、那個。嗰度嗰個地方嗰度咧，咁就會有百零架的士啊，就聲稱咁就話咧，就 快啲叫學聯去擋住佢哋啦， 擋出馬路交叉啦，我哋一齊交叉的士， 好危險啊！ 係啊，佢就會話，即係去到即係喺政府總部出邊咧，咁就即係有個即係遊行示威啦，咁啲的士就應該都係會拍曬喺度，咁佢又係例牌咁樣黐翻啲紙咧，又反對乜乜乜啊咁樣， 佔領馬路啲的士而家出嚟， 跟住就係話要反對翻呢個的政府推出呢三個嘅優質的士專營權咁樣嘅。 佢而家係預計係慢駛啊，定係停咗架車喺度啊？佢而家預計 而家咧嗱，純粹睇翻佢呢度， 因為慢駛都開冷氣啊嘛。 而家淨係睇翻佢講咧，佢就應該就停喺咗政府出面嘅。 係，有冇預計幾多架的士會泊咗喺度？ 佢都話會有六十個關注組60至70部的士會加入萬世遊行包圍政總嘅。 OK， 即係佢動員到60架的士出嚟。 但係另外有個就係寫100個咯。咁呢個東方就寫 你預佢都係100附近啦、 啊。你問民陣啊嘛，民陣話俾你300噶。 乘翻大個數先。 六十架的士耗住咗60架的士，但係 一架車有5個位。 唔 係，成大 架。係咁我哋有30000人啦、啊。因为佢60架的士咧，反而我系关心咧，竟呢60架的士揸住的士呢啲司机咧，佢揸住几多个牌喺手嘅，即系佢代表几多个牌系更加精彩嘅咁样。60架的士咁就将会今日有个示威，因为早前佢话烧车胎喎， 系咯，而家又唔烧 啫， 又打烂纸， 唔烧净系 你做人唔好咁天文台、啊。是烧就烧，咩唔排除啊！一谂起爆风球嬲佢啦，咁样烧就烧，唔烧就唔烧。 唔排除有机会挂爆风球。 可能佢都想烧，一拉起就喂，我条胎未光头啊，晒 啱啱换噶， 千系啊 ，Bridgestone 好鬼贵嘅车胎。 唔系咁，其实有成个抗争行动，咁啊，梗系有要求噶啦。咁要求都不外乎叫做各自呢、這个叫做新发嘅的士牌计划，就希望 可唔可以拉翻嚟？点题我都好少知，我喺度玩得唔开心。 系咪啊？ 点啊？抗议新发而家 系啊。抗议呢个新发嘅所谓会增发多600个呢个优质的士牌，咁啊，琴日嗰个记者会有一啲三跛过你听下。 好啊，呢个系边个啊？呢、這个 呢、這个 周国强啦、 啊，反对的士专营权关注组嘅周国强。 哇，香港多几个呢啲咁嘅人，我哋唔使捞啦。 佢额头系咪污糟咗？ 系喂，香港咧多几个周国强咧，我哋唔使捞啦，句句都笑话嚟嘅， 唔得掂。唔系而家佢依个周国强仲有啲，即系好多人车行老板啊。咁我睇翻啲旧新闻咧，佢系成日都走出嚟讲下的士牌价，讲下嗰啲小，佢连小巴都有捞。 系啊，佢系顺安车行系的士同埋小巴嘅车行嚟嘅，咁即系摆到明好捻多个牌喺手嗰啲啦，咁梗系影响到佢啦。 嗱，你鬼唔知咩？佢係代表的士牌業界咁樣咁樣出聲啦。嗱，佢嘅説法係咩呢？就係話佢而家面對有一個佢先 state 咗一個問題出嚟先。佢 state 咗個問題就係話佢覺得呢個問題唔係你政府針對嘅問題，而係即嗱好簡單啫。呢、這個世界有政策，即係有個政府定咗個新政策，係因為有新嘅問題出現，所以佢針對個新 的 問題。 因為而家講緊嘅就係話推出呢個優質的士，就係因為而家啲的士佬閪啊嘛。即係佢而家嗰個講法就係、是。你政府推出呢个优质的士咧，咁其实嗰啲司机咧都系原本嗰啲的士司机嚟嘅。 首先佢针对 Uber 啦，咁 Uber 有优质嘅司机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话但系佢 state 咗另一个问题出嚟，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喂，唔系或者唔系佢 state 另一个问题，而系佢讲个现况，个现况咧就系、是、而家我拿住咁多个牌喺手啊，我都请唔够司机啦。你而家再推多啲牌出，其实有少少偷换概念嘅。你再推多啲牌出嚟啊，咁你唔会多到司机，因为佢喺坊间搵呢个 呢個司機嚟去租佢啲牌嘅時候入行咧都入唔夠，即係你再推多啲牌，咪又係糖水滾糖漿咪嗰班人，咁嗰班人啊揸你啲優質的士啊，咁都冇用噶咁樣，咁 就分化我哋咯。 唔係，就係頭仔講嘅， 佢想入翻頭仔嗰樣嘢就係、是。就係話嗱，你而家啲優質的士都係原本揸開的士嗰啲的士嚟揸，咁其實佢哋都係一樣咁閪嘅喎。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佢嗰句嘢超好笑。喂，不如播翻第一句啦， 多次 播翻第一句翻嚟再笑佢多次啊。係啦，都係我哋啲司機啫嘛， 都係閪嘅喎， 冇優質㗎， 冇優質到 啊。有啲嘢你唔講我唔知。喂，順帶提多提啊，呢個先生其實佢有啲似林志傑，不過即係你諗邊個係林志傑啦咁樣。唔係唱歌個打籃球嗰、那個，都係冇乜頭髮嘅咁樣，個樣係一模一樣。我 佢額頭都係污糟。 佢唔係多少少頭髮嘅，不過係啊，打台灣嘅，即係台灣人。咁咧佢就係咁講啦，即係話喂，只要而家都唔夠司機啦，咁就算你提供優質的士服務，架的士優質冇用噶，你咪请我哋啲司机，佢而家系威胁你， 冇分别噶，你就算 成队落魔兵团喺手， 佢就记嗰个位会唔会系咧？本身而家佢话各行头里边揸的士嘅人系咁多系咁多啦，跟住如果因为优质的士佢有一个讲法就系话。你要係出糧俾佢，你係出糧俾佢，即係打車行工咁樣噶嘛，要 出清零 咁。咁佢係咪佢係咪即係話唔係租車少咗班租車司機，反而要出糧俾佢揸的士，係咪咁樣講？即係佢罩幾位會唔會喺呢度咧？ 嗱，佢梗係唔想咁樣做啦，因為好地好即係嗱，如果經營嘅方法嚟講，只要我買咗個牌，我你租我車就梗係好過我 employ 你啦，大佬，即係我要承擔嘅責任啊，同埋嗰個撈唔撈得掂生意嗰個風險擺翻我。度大佬咁样，但系呢个又咁样嘅，两睇嘅，你系自雇人士，即系譬如我租车俾，唔系即系我俾个牌英军，跟住你去揸的士咁样，咁理论上咧，你嘅收入应该系高过我请你嘅，点解啊？因为有冇生意嘅风险喺我度啊嘛，如果我请你，即系如果你出去揸车，你就算俾咗车租啦，我哋先唔讲车租好贵呢样嘢，咁、你出去兜，你可能一个月兜到20,000蚊生意，咁20,000咧你代噶嘛，即系当然撇除你要打气啊嗰啲嘢啦，咁、但系如果我请你嘅，只要我情愿，我顶多俾12,000请你， 你请我嘅，如果呢啲咁样。即的士是靠 call 车的话，我拍佢坟场，拍佢海底啊，拎埋啲 call 咁样都系啲救伤车。 嗱，如果你咁样讲，有感觉。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你又难免阿周生佢都唔愿意行呢一条路啦，行呢一条路啦。即系因为个风险摆翻喺车厢度啊嘛，咁样讲。但其实呢个都唔系问题所在，即系何太所重点唔喺呢度。佢所讲嘅嘢，譬如佢下一樣嘢啦，佢下一個 stage 嗰個問題出嚟就點解我話佢偷換概念就好似英軍咁？喂，其實而家係咪真係唔夠的士司機咧？唔一定㗎，係因為車租咁貴，我點入啊，大佬？即係嗱，我合資格考的士司機牌啦，你都合資格， 我都得， 其實可以考嘅。考咗之後，你同我講一開波就抌低7嚿水先至開門做生意 啊！ 即係喂，頂慘過我開。慘過我開地鋪啦，我開地鋪都係30,000蚊租咋嘛，尋日阿康咁樣講，如果三萬蚊一個月租開地鋪，我都係一把開到閘啊，我就擗低1,000蚊咋嘛，我可能開鋪著數過揸的士啦，即係如果 只要按金， 起碼你唔使行嚟行去先。 揸的士我仲有另一個風險就會撞車啊，好多嘢啊，冇客啊咁樣啊嘛，跟住又會香港腳發作啊咁樣，行遲錯啦。嗱，即係你梗係喂咁做人就梗係計成本㗎啦，好啦，咁所以就如果推出優質的士，佢一個只一個僱傭關係嘅話，其實你講緊就唔係淨係嗰個鋪裏面做啦，你自然會有其他人入場啦。其實香港有好多人係考咗的士牌，但係唔去揸的士啫嘛。我屋企都好多，即係譬如我嘅上一代係好興嘅，點解我細細個就會考車牌？其實就係我婆既有嘅觀念啫嘛。 係你考個車牌旁身啦， 係啊，你 揸車都叫做 可以有個 其實延伸到我呢一代嘅，然之後即係我婆就啊你大学毕业啦，睇嚟冇嘢做噶啦，咁我俾10,000蚊你，你又考个一二牌翻嚟啦，咁大不了做司机咁样，你佢几睇好我啊？你睇下佢，今时今日踎呢度啊，咁样啦，咁所以佢个概念系唔准确嘅，因为你会有新人入场噶嘛，就好啦。跟住另一样嘢，佢就话嗱，佢就觉得应该坐低慢慢倾，各自呢个计划，应该咧从另一个方向去做，就话譬如提高车价，我屌啊，听到 讲咁就要加价，平常你讲加价。 因為提高車價咧，咁啲司機收入就會好咗。咁同埋咧，又可以提供多啲培訓，學下普通話，學下英文。 黐 撚線！嗰、那個那個另一 part 噶，嗰、那個係講緊政府嗱，我哋又可以 join 政府嗰啲乜嘢職訓計劃啊，又搞 點啊？用英文拒載啊？ 學下英文，學普通話，即係學下 No Hong Kong Island 啊 ，Crossy No Crossy Double Tunnel Fee。Double tunnel fee， 我全部都識噶呢啲，我全部都識噶嗰啲。 We go to Lok Ma Chau only，no airport 咁樣。 Lok Ma Chau 温 跟住鬼婆話：我喺 airport， 即刻就攤開出嚟啦，係咪先？唔係，即係攤開個地圖出嚟啊！我去Lok Ma Chau喎，咁樣。 去深圳嗰個 airport 啦。 嗰啲啦，咁咁嗱，其實關於的士業界，早前即係上次做節目又係英軍喺度啦，其實都係講咗，或者係我哋嘅主持裏邊夏制都係呢行啦，即係以前啦，以前都係呢行啦。好多其實亦都係困苦嘅，即係如果你同佢哋傾嗱，不論係的士或者小巴，其實大家都係呢啲咁嘅怨言嘅。啊，你好唔好？一總之打開個車門一踏時就唔見五六嚿水，五六嚿水係小巴，七八八百蚊嗰啲就係的士。咁我最點追啫？即係你其實最要的士 demand 最大就係翻工嗰。嗰排即係嗰一兩個鐘啫嘛， 嗰啲時候 call 車都 哇！你搶著即係其實一個鐘嘅咋，其實八點三到九點唔係八點到八點九呢陣最搶啦。 七點零開始 call 唔到車， 咁你一係啦，要你住喺元朗七點幾就要 call 的士啦。咁你作為一個的士司機，作為的士司機咧就當然你張凳有你個珠鏈嗰啲隻啊咁樣，之後你隻左手咧就玩前面嘅散紙兜，啪啪啪啪啪，跟住你咁兜客咯，你兜。跟住咧你最黃金就係嗰段時間兜啫嘛。啊，一上租完上車，跟住咧。一上車咁你住 上水 咁樣住上水，跟住上車小姐趕返工咧，去邊啊？粉嶺啊，咁就 係啊， 咁就兜散紙兜掟死你㗎啦嘛！如果即係黃金時間，喂嗰度灼到兩嚿水，咁佢嗰日就好啲㗎嘛， 就舒服咗咯，叫我冇咁大壓力咯。咁、這個、至少追咗少少數先。 呢、這個當然我哋成日都係咁啊，梗係嗰個車租個牌價啦。香港有咁黐線嘅地方，的士係咩呢？的士就係公營嘅運輸事業啦。咁、你但係咧嗰一個嘅成個嘅供求供應咧，係落曬喺私人嘅公司度，落曬喺私人嘅唔係發展商 車行 牌上，係喺曬車行手上，佢控制咗成個公營事業嘅，而佢都控制咗個價格先攞命啊嘛。就算的士你如何加價，你都喺車租反映翻出嚟、其實以前做的士司機，即係講我細個嘅時候，的士司機係養幾口㗎啦，你攞個單位，攞住個麥提沙罐咁樣。跟住就一個麥提沙罐就養起一家四口、今日就連接喂，其實係出緊八九千蚊糧嘅啫，佢哋即係你減曬車租啊嗰啲。 所以我見其實好多有時搭的士嗰啲的士司機，佢都唔係真係全職揸的士咯，淨係全職揸的士而家係撈唔掂嘅喎，都係出嚟兼職叫做 替更咯， 替下更。即係譬如我放工，即係可能我日頭打份唔知裝修定係做咩都好，做網台嘅我咁樣。跟住你咪夜晚有幾個鐘咁咪揸。加一更咯，咁可能通宵更，因为平啲嘅，咁你又搏到几程长嘅，咁你其实执多两三百蚊，可能都系即系估计都系咁样啦。点咧？抨击呢个的士或者佢呢个游行，你哋有冇意见咧？ 冇啊，支持啊，搞啊，跟住我哋正正雞仔申請禁制咧， 你攞你條車胎俾佢哋咯，我俾我條屎啤你啦， 啱啱換咗有兩條舊嘅光頭， 但係淨係擺條鈴喺度啫，笑鈴斷咗佢啦，你哋咁樣。 唔係，但係你真係其實六百，如果真係得六百架優質的士，我唔暫時嚟講對佢哋唔算係真係好大威脅，即係除咗排費之外啊。對於司機嚟講唔係好大威脅嘅啫嘛， 司機梗係唔大威脅㗎。 係啊，對司機嚟講唔大威脅。 司機有 多嘢冇所謂 啦，直頭。 喂，同埋本身司機已經冇乜得賺㗎啦嘛。 係， 唔係啊？司機有乜所謂啫？ 但係 大不了咪轉打工啫嘛。 係啊， 佢可能爭少少或者冇得搏兜多幾轉。當然啦，好似英軍咁講啦，如果我去打工，我就拍佢墳場啦。咁 樣 點我？ 你唔係啊？你都唔會得㗎，其實。 認住英軍啲咁嘅人啊？ 講唔係講，咁你有 GPS 有成㗎嘛？人哋就會 check 到你喺邊，你做成點㗎啦。 都係 炒鳩你㗎啦！ 你對於前線嘅的士司機嚟講，佢哋冇乜所謂，即係就好似如果你係做 做傳播 media 業界嘅，喂，開多幾個電視台梗係好嘅，可以跳下槽啊，或者個人工會唔會抬高梗係好。咁你話600個牌會唔會落咗，因為只係 3% 會唔會好大影響？暫時唔會，但係你對於阿周生呢啲咁嘅人嚟講，佢梗係覺得你加得一次梗係即係你可以繼續發牌㗎嘛。 我都想繼續發 個牌。 講嚟講去你個班撚樣走出嚟都係又搞呢搞路，你都係因為個牌價跌啫嘛，即刻。 係啊， 咁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你搞一樣嘢出嚟，有人開心有人唔開心㗎啦。咁 呢個對幾藍絲帶。 係咁點？你最後如果係想解決嗰個的士嘅問題，你唯有係發好撚多牌出嚟咯，發6000個咯，唔好發600個咯。 係6000個就威脅 啦。有感覺，你從公共政策嚟講又唔得，因為你街有萬幾兩萬架的士又係你塞住我揸車啊嘛， 會有咁多人走出嚟揸的士，咁你發多6000個，只不過懟冧佢。 哦，你想懟冧個牌？有感覺。如果我哋正常啲咁樣諗咧，就。唔係，其實可以咁做。唔係呢個政府係夠僵嘅，我覺得呢個政府係黐乸線，佢真係會咁做。但你從正常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你買翻曬佢哋啲牌算，即係好似回購隧道領匯咁樣。喂，呢啲蘇區嘅公共資源，喂，你壓住條馬路噶嘛？你又係一個公共營運噶嘛？你應該掌握住佢個供求噶嘛？咁你回購翻，或者你用另一種嘅形式去俾車行或者車商去，可能你租俾佢，或者你一個短期嘅。喂，屌巴士嘅專營權啊，都係每幾多年搞一次啦。之前嘅的士個牌俾你買一世，我真係唔理解呢樣嘢。咁你可以用另一種模式去公司合作咁樣去做。你話政府運輸署一個運輸署要管曬咁多個牌嘅發牌啊，要管司機啊，可能好難做嘅話，你用另一種模式同車行夾，我 覺得佢而家咪發呢啲新嘅專營權咪咁咯，其實。 咁大車行 又係四車 牌 啊嘛， 唔係佢哋就係以喺個咁啊，即係所謂既得利益者個立場去睇啊，梗係咁樣做。但係我又真係好想睇下你走去政總嗰度拍撚曬車咁樣停曬喺度停駛啦咁樣樣，跟住人哋唔撚理你，咁你之後又真係會可以點撚樣？ 燒車牌 咁樣，呢個唔知新聞啊。然後咧啦，你從花生嗰個角度，你梗係睇佢講下嗰個好笑啊。佢喺車尾箱咧拆咗個泵上打上氣嗰個罐出嚟咧，嗰個都開心。即係如果係咁多，花生有角度係咁講。喂，但係我哋咩？我哋希望五區當選。我哋講社會政策先，無端端回購嘅可能係可行 doable 嘅。 但喺而家呢個， 我想問 doable 係咪真係英文嚟㗎？ 乜嘢 係？係 因為 係，但係而家即係啲牌咧，主要都係喺嗰啲即係乜乜政協啊嗰啲大車行嗰度咧。如果回購嘅話，又會即係俾人話係即係俾翻啲錢嗰啲咁嘅友，又係。即係使送錢俾佢使， 起碼有呢、這個，我覺得提出個概念先，個概念咁樣係咪 doable 先？ 跟住先傾， 喂，咁跟住就打威脅㗎啦，跟住就話嗱咁樣，你而家個牌你自己升升值700萬，夏濟尋日喺 Facebook 講，佢話喂97炒到最乸旺盛都係300幾萬，嗱咁樣啦，落個中間落墨啦，400萬同你買一個牌啦，唔好乸煩啦，咁樣買你扎牌翻嚟，如果你唔肯，你要賣貴啲嘅，我就即刻發牌，我喺後欄嗰度。政府 我觉得挫低佢个牌，跟住先买翻会抵。 唔系点啊？做政府又不能太贱格嘅，我自己咁样讲，即系呢啲好国师嘅地方。 即系 俾 你执政嘅仆街， 系啦，陈文高实实告诉你咁样，即系呢件事大约点样做？你嗱，即系咁讲可以咁样讲。喂，其实系噶，你唔嚟我咪后拉咪即刻就放走优质的士出嚟优质咗佢咯咁样。咁你 或者其实的士都剩翻个空置税咧，等佢冇得再喺度耗气晒的士都好。 哇，咁啊真系悲凉，真系请唔到司机冇噶啦嘛， 真系 冇司机， 咁真系贱格咗。 买咪压租咯，压到200蚊租咯，咁我都租嚟揸下啦，系咪先？即 系得闲咪揸下咯。 如果佢喂咁样，如果佢个租平到买一个位，我就费事攞我自己架车出嚟揸。 又话真，你租 架车有 保险 噶嘛？ 架车我噶嘛？ 我长时间冚期，咁啊，几多人用200蚊啫？租架车嚟玩。 其实我唔肯定，我唔肯定得唔得？即系哇，人生未试过揸2000几cc 喎，揼下。揼下第一街，睇下肥到幾斜到幾行都好。OK， 你當然你考的士牌先啦。當然首先你有車牌。另一樣我想講，我點解我想頭先幾分鐘前問你仲有冇討論咧？我想講討論另一樣嘢咧，雖然得翻好少時間，就係咧嗱呢班友係搞投資噶嘛，即係搞的士牌。佢唔係話我人生志願就係要揸的士噶嘛。即係你唔係有啲，因為瘦仔咧，我唔知你認唔認識咧。我啲即係唔係我瘦仔，我啲表弟妹咧或者表弟咧，細細個咧或者好多瘦仔都系嘅，细个系个志愿系的士司机嘅。 我有谂过嘅，因为我中意揸车。 跟住咧，有啲大人分析过咧，点解瘦仔咧都中意做的士司机？因为收现金。 系啊， 都系受研究。就算系啊，你问啲新加坡细路仔咧，全部都因为我有屋企人移民过新加坡嘅曾经，佢话原来新加坡细路又系咁样嘅。哎呀 ，I would like to be a taxi driver 咁样嘅。啊，咁样即系原来都系咁样。咁但系呢班车商唔系啊嘛，呢班车商唔系细细个嘅志愿就系、是、做 taxi driver 噶嘛。 佢系投资对嚟个巢，因为赚钱啫嘛。 换个角度咁样睇， 投资可升可跌、哦。 嗱，投資梗係可升可跌啦，但係呢一個可跌係點樣呢？喂，你投資一樣嘢咧，你喺香港咧投資一樣嘢咧，嗰樣嘢咧，政府一個政策咧就可以打冧你嘅。 嗯， 喂，你自己諗清楚，點解你當初投資呢個的士牌啊？呢個世界咁多嘢投資，你投資一樣嘢咧，係可以俾政府一個政策或者一個説話咧，就令到你燒車胎都搞唔掂咧。喂，我覺得人生你有嚿錢咧，就即係嗱咁樣講啊。而家我哋啲聽眾好高質好優質啦，我估你袋裏邊三兩億都有喺手，即係你要做投資嘅話咧，喂呢啲。真係搞唔過，即係譬如我十幾年前咧，曾經有諗過買樓咧，即係同我當時女朋友咧，佢都同我講，不如買美孚新村啦。咁而家梗係買唔起啦，當年都仲係買得起嘅時候啦。咁我都話，喂唔係啊，我人生好克制喎，只要因為佢好老樓齡噶啦嘛，唔知四五十年噶啦嘛。定係 over 五十，我唔記得啦。佢喂，其實政府一句就話啊，其實美孚新村都係舊樓嚟㗎咯喎。 拆曬佢， 咁我買咗就唔好話拆，佢噏下佢噏下我都死啊！ 拆就話賺㗎， 佢噏下我都死啊！即係佢噏下話，哇，其實幾多年都驚佢啲結構有驚嘅，佢求噏一句，喂，我黑仔㗎嘛，因為即係。你仲唔驚啊？即當時我係因為咁樣係卻步咗啫嘛。咁、其實喂，你香港做投資嘅嘢咧，即當然呢班你話可唔可憐嗰班有的士牌嘅人就你哋各自去考慮。但如果從投資嘅角度，嗱人啊總會投資噶啦。咁、你去投資一啲咁容易俾本地嘅一個咁嘅垃圾政府，尤其是而家個咁樣嘅政府，即係三兩個咁嘅濕鳩政策咧，就可以搞到你嘅投資隨時血本無歸。如果尤其你已經係退休人士準備靠佢收租過安享晚年，咁你真係企喺度喎。喂，你不如攞嚟買三兩萬隻撈仲好啦。捞都即系， 唔系我都系觉得买楼 嘅。Rolex 啊 ，Rolex 唔会无端同你讲，我而家准备我嗰只 Submariner 咧，会做多五亿只，每只卖五千蚊咁样，咁佢唔会咁搞噶嘛，即系佢唔会搞我自己噶嘛，但系反而的士牌会咁样。咁如果投资角度嚟讲，你买楼算数。 唔系投资角度，我都系觉得楼稳阵啲，楼唔会跌得几多。 咁你买楼系避险啊，唔系属于投资嚟噶嘛。 咁你捞都有啲系啦，系啦，点 少量咯、 啊？你可以咁你都同国际市场。挂钩啊！即系虽然唔系咩投资建议，即系唔系投资建议，你咪当只系发现就喂，如果你真系有啲钱，你作为一个安享晚年嘅一个方法嘅话，咁样真系，我今日无端好认真咁样谂， 不如买金啦， 又系避险咯，即系又系避险咯，咁样我哋有机会就商量一下，我哋成个投资策略应该系点做嘅咁样，咁但系我哋晏少时间咧，其实而家八点半啊嘛，好，我哋而家不如留意一下佢超车胎嘅情况，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访问中大学生。会长阿张莹。